肖萌还在留言说，今天打开广播有惊喜，因为第一首就听到了喜欢的歌，来自刘若英《为爱痴狂》。李东还在问说，戴毅在主持什么节目？下午3点钟到4点和你一起唱，包括我们在节目里面的片花，有时候你也能听到DJ 戴毅的声音，比如说接下来。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比如说老尔景，还有圆圆 Cherry。 圆圆 Cherry 的留言说，最近也是生病了，工作又特别的忙碌，包括 Mr. 白、梅子、雨香，还有逍遥，以及 Forever 隔壁 C 都已经过来报道了。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直播节目中送达一份什么样的祝福，搭配一首歌曲的名字又是什么呢？一并的告诉我，兴许下一首歌你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你的一份独家定制的想念。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最近一方面快到年底了，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忙，另一方面呢，最近的温度呢也是时高时低，这个衣服不要脱得太快了，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吃一点药，不要自己的身体去硬挺着，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到最后越到关头的时候，这个工作上越忙碌，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垮了，一定要注意休息，注意及时的喝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惠理，他是一位今年9月份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他希望在今天的节目中送出一首莫文蔚的歌。他留言这么写的，他说，从大一新生群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女孩子，等到后来呢，进入学校之后我就慢慢的关注她，慢慢的熟悉她，也是慢慢的喜欢上了她，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渐渐知道了，他也在慢慢的认识到我，喜欢上了我。后来我们就在一起啦，刚开学没多久的事情。今天呢，12月13号是我们在一起的第99天。惠理说，希望能够把这首歌送给袁小凡。他说他相信我们一定会一直在一起。 书里走那些道，西出往外的吧。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 醒，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我们在2018年慢慢的走过来，一起去准备迎接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同时呢，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希望能够向你征集2018年让你最为难忘、最为感动的一些故事、片段、文字、祝福、语音，你都可以。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形式来发给我。2018，你都经历了哪些感动、让你落泪、难忘的事情呢？这些留言，这些关于一年的感悟，我们都会在2019年的1月1号这一天特别直播当中来为各位分享，将这样的一份支持、这样的一份包容、一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的新朋友也听到，让老朋友也能够相互支持的，我们一起去迎接2019。同时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人情世故》。今天节目里面有好多学生都在听歌，哎，他说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宿舍都在听电台，都在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希望点播的一首来自于刘乃思的《浮生》。 真的。 欢你，像春雨下的淅淅沥沥。他真的很喜欢你，像夏日过早的蝉鸣。他真的很想念你，像秋叶落的悄无声息。他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真的很喜欢你，像狗狠心难移。他真的很喜欢你，所以他可以一直没脸没皮。他真的很想念你，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他真的很喜欢你，所以他把你捧在手心。真的很喜欢你，所以固执地排比喻。他真的很喜欢你，虽然他的感情实在细腻。他真的很想念你，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他真的很喜欢你，不想浪费时间的一点一滴。 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人情世故，他们整个宿舍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点播的这首《浮生》。有一些歌曲就是这样哦，你不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没有存在过，但是当你听到之后又发现它无处不在。《浮生》这首歌是咱们节目2018年第一次有人来点播，我看了一下它在网上的影响力，就单一一个音乐平台上它的留言有14多万条，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他这里面就是唱到了多少人的心里面。包括还有人在留言说他真的很喜欢你，认真且怂，从一而终。里面还有几句歌词我其实想改一下再送给刚刚的人情世故，比如说我希望将来是有人可以和你把酒分，有人告诉你夜已深，有人问你终可温，有人陪你立黄昏。 问我终可暖，有人与我立黄昏，有人待我真且真，有人有我惜无声。 我们关于爱情的这些一切的期盼，一切的美好的愿景一定都会有。 冷 下午还有课吗？12点20分，听听节目，休息一会儿。如果下午还有课的话，不要忘了，别迟到。接下来还会有，就是我今天就感觉好像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大学校园一样。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另外一个叫做西他的留言，他说我们一个宿舍都在拿着用来考英语四级的那个耳机来收听电台，我在大学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说今天他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台一起来唱一首歌，听到张磊的《南山南》，用这首歌来祝福我们整个宿舍四级集体通过。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迷人和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笃定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望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尽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荒唐了一生，南山南北九北，南山有湖对，南风南北海北，北海有湖北， 希望你们整个宿舍在接下来的四级考试中全部都能够顺利过关。肖萌也留言说，听到刚刚的这些留言和音乐，好像也回到了大学时候，还有英语四级，这都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珍惜。还有一条留言，薰衣草他说，哎，我这个人好像运气不是那么的好，什么好事情都会跟我擦肩而过，有时候点歌也是一样，所以说今天选择踏踏实实的听歌。不要着急，因为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念一条留言，就是来自刚刚的这位朋友，他呢说喜欢从收音机里面传出这些温暖的情意，寒冷的冬天你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份祝福。他说从十月份意外受伤，然后开始休假，到现在好多事情都堆到一起了，已经全力以赴了，但还是不能够尽如人意，有些迷茫。今天想听到的是来自 GALA 的这首《追梦赤子心》，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刚刚薰衣草。 山峰处理不在乎他是不是悬崖峭壁，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即使再回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千万不要觉得这些学生他们在学校的这些留言点播的歌曲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太过遥远，可能我们不能永远年轻，但是永远都有人正在年轻着，对吗？而且他们的那些关于学校生活的憧憬，那些烦心的事情，或者说那些苦恼，那些开心快乐，也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青春校园。我也相信这些音乐会激起你在当年作为一名学生的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欢迎你在此刻拿出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告诉我你想要点播的歌名，还有你希望送出的一份祝福的话语，可以送给自己鼓励自己，也可以送给身边的朋友、家人和爱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若晨，她说要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亲爱的老公陈鹏。2005年这个冬天我们相识，一转眼呢，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3个春夏秋冬，13年。13年是你的坚持和你不懈的毅力，我们才能够一路相伴走到今天的。那么马上要有新的一年了，用若晨的话来说，下一个13年也要准备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今天呢12点40分，在节目直播过程中，若晨希望点播一首王杰的无悔无憾，送给亲爱的老公陈鹏。听到了吗，陈鹏？ 就还是回头看尽花时海如雪落，难舍情和义，恩仇随风飘过，管他爱与恨留待明朝再说。书中风起云动，剑下呼啸龙吟，谁知成败早已是天地。想问伊人何处，离愁渐远渐生，但愿人长久，情长在不悔无憾。 呼啸龙吟，谁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YUM， 这是一位非常开朗的女孩子分享了自己关于一个男生两个人在一起的浪漫的往事。她初二的时候啊，那个男生坐在我后面，一直就很喜欢她。按理说女生面对爱情呢，是不是应该害羞一点，羞涩一点，但是 YUM 说，当时我在那个男生面前是无法抑制自己心里面对他的喜欢，所以我要把我的所有的喜欢，所有的那种羡慕或者说崇拜，把这些情谊全部都告诉他。后来这个男生推荐了一首歌，但是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曲是我曾经在歌单当中不断单曲循环的。可能就是这样的有默契，我们从高中之后在一起，到现在在一起五年了。这是来自 YUM 和她的男朋友共同有默契的一首歌曲，叫安娜王若琳迷宫，送给你。 变红的眼，轻轻的你的手，又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 Let's 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里，我喜欢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三里竹还留言说，午间暖阳呢也像今天的节目有一种重回大学校园的感觉。他说当年也是这样的冬天，这样的中午，在大学操场上听到了别人送给自己的歌，广播台，对吗？他说那是一种不愿意分享的小心翼翼收藏的秘密，就像是收到情书一样。李东还在说今天是大学生专场，其实我们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专门做了一个毕业季的主题，有大概一周连续五天的时间都是跟各位来分享在校园当中发生的故事，还有很多。其实我还想邀请包括今天在节目里面点播的这些同学们，在明年六月，2019年6月的时候，可能你们会面临毕业，或者说可能你们也会看到自己的学长学姐也要穿上学士服告别校园，会去给他们帮忙拍照啊等等的。那个时候六月份，明年的六月份毕业季主题，我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看到他们离开的时候，离开校园，离开青春，离开这些同学们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你希望送出的歌曲等等之类的。我们相约在明年六月的毕业季。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YY 的点播，王菲的《红豆》。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这里点歌送达祝福。而且明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是有声来信环节，你可以发送语音告诉我。拜拜，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 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暧昧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 歌曲《因为有你》，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袁娅维演唱。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为什么风霜雪月始终不语？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耸立？为什么浩瀚疆域，坚强无比。